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喏，这两个小瓶子，白色的你敷在他的伤口上，红色的敷在自己膝盖上，是解火毒的。然后把白色瓶子里剩余的再敷在外面，有生机功效。 白沉香将手中的针还给唐三，接过药瓶，他先为马红俊敷上药，从长裙下摆扯下一块布缠在他手臂上，这才处理自己膝盖上的烫伤。戴沐白看向唐三，指指白沉香，然后伸出自己的大拇指。唐三微微一笑，算是回应了。马车继续前行，胖子这一睡足足睡了大半天的时间，直到夜幕降临，众人找到休息的地方时，他才清醒过来，又吃了几根奥斯卡的恢复大香肠，身体状态才算是恢复了许多。 哎，香香，你走路怎么这么怪啊？香香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不说话呀？ 马红俊疑惑地看着为篝火添柴的白沉香，此时的白沉香已经换上了另一条长裙。史莱克七怪都面带微笑，谁也没有替胖子解惑的意思。白沉香愣了一下，俏脸上飞起一抹红晕，在火光的照耀下显得更加艳丽，低下头轻轻地摇了摇，却没有解释。 戴老大，你干啥冲我这么笑啊？香香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 哼，死胖子，真不知道你哪来的狗屎运，这次你算是捡到宝了，以后你要是敢欺负香香，可别怪我不客气。 我和他其实没什么。 啊，是啊，你和他没什么，我也没说你们有什么呀。 我 香香，别理他们，他们这些男人除了三哥以外就没一个好东西。 竹青，你这明显是地图攻击啊，你家戴老大不是好东西，这我承认，胖子这次也不怎么样，可你不能攻击我呀，我可是很纯洁的，纯洁的像小白花一样。 哼，你纯洁，你大声念念你那第一魂技的魂咒给香香听听。 奥斯卡现在使用魂技的时候，魂咒念的声音都很小，不会让身边的人听到，被朱竹清揭了底，顿时一阵无语。白沉香抬起头，看着身边这比自己还要漂亮的幽冥灵猫，心中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股暖流。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开始融入史莱克七怪这个整体了。虽然他依旧不愿承认自己和胖子有什么，但这种融入史莱克七怪之中的感觉令他很舒服，也很满足。夜色已深，众人都围坐在篝火旁，唐三以瀚海乾坤罩将众人笼罩在内，也不需要有人守夜。玄天宫在体内柔和地运转，在通畅的经脉中穿行着。想要尽快从虚弱状态中恢复过来，修炼自然是最简单的办法。不过这些天的修炼中，唐三发现了一个问题。 自从我得到了那瀚海乾坤罩以后，就经常会感觉到我的身体似乎出现了一些变化。这些变化主要就体现在我拥有的四块魂骨上，平时的感觉还不深，但每当我运转魂力，尤其是使用魂技的时候，这种感觉就会格外明显。 四块魂骨在发热，热力十足，而且隐约中唐三发现他们在发生着一些未知的变化。他也尝试着使用各种魂骨技能，却并未发现这些魂骨出现什么异样，魂技依旧还是以前的样子，既没有增强也没有削弱，而且他所感受到的那种热力只会让自己觉得更加舒服，并没有任何痛苦。此时进入修炼状态之后，那种热力的感觉又再次出现了，而且这一次不知是不是因为他身体虚弱，四块魂骨的热度显然比之前更强了，头部、右臂、右腿、后背的八条肋骨同时变得滚烫起来，连带的全身似乎都开始变得火热。但奇特的是，唐三体内的玄天宫内力却并未受到这种滚烫感觉的影响，依旧在自行按照修炼路线保持原有的速度运转。 瀚海乾坤罩静静地笼罩着众人。此时唐三看不到，在那令他们完全进入隐身状态的三角光罩之外，一个淡淡的蓝色虚影正在他背后悄然浮现。这蓝色虚影是出现在瀚海乾坤罩外的，宛如蓝色烟云一般模糊不清，颜色很淡，也没有丝毫光彩。在这静谧的夜晚中，如果不是仔细看，都很难发现它的存在。但是如果透过这蓝色的身影就能发现，唐三的头部、右臂、右腿、后背都隐约闪烁着同样的淡蓝色。滚烫的感觉一直持续了许久才逐渐散去。当那滚烫的感觉消失时，唐三只觉得全身一阵说不出的舒爽，自身虚弱的感觉竟然降低了许多，玄天功也运行得更为顺畅了。隐约中，唐三已经感受到自己的魂力有再进一步的倾向，正在朝着66级巅峰提升着。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可以肯定，我身上的变化是因为瀚海乾坤罩而来。可是，我与大师学习了这么多年的武魂知识，却无法从中找到问题的究竟。不知道魂骨热到底是好还是坏，至少目前也还看不出来。但是这瀚海乾坤罩算是粘上我了。 唐三下意识地看向那淡蓝色的光罩，自从那天向其中注入过魂力之后，这东西虽然能够供他驱使，但每次使用之后就会自行归入他体内，想要让其再次恢复单独分离的状态却是怎么也做不到了。而且这瀚海乾坤罩与唐三的结合比魂骨还要彻底，魂骨只是身体上的结合，而这东西不但是身体，还与唐三的灵魂也连接在一起。天色渐渐亮了，唐三习惯性地练过紫极魔童之后叫醒众人，吃完早餐，大家再次踏上了旅途。当马车终于将史莱克七怪加上白沉香送到天斗帝国极西之地时，马红俊的伤也已经完全好了。唐三在马车上摊开地图，众人围在他身边向地图看去，抬手指在了地图上一处。 我们马上就到这里了，瀚海城，帝国西部海滨唯一的港口城市，依海而建。我们要去海神岛，就必须要从这座城市的港口租用一条船，然后乘船出海，大约10天才能抵达海神岛所在的位置。 那就让上次驾车的宁天在瀚海城里等待我们，还是让他直接回去？ 我们这次不知道要在海神岛上逗留多长时间，还是让他回去吧。等一切事了，我们从瀚海城租用马车或自行赶路回去就是了。 瀚海城，天斗帝国西陲第一大城，也是斗罗大陆上最大的一座海滨城市，港口城市。巨大的城市依海修建，或说是修建在海边的山上，任那潮起潮落也无法动摇其分毫。宽大的城墙绝对是主城级别的。还未走进城市，众人已经隐隐闻到了一股淡淡的咸腥气息。此时他们已经来到了城门口，因为例行检查这才下了马车。守在城门的士兵什么时候见过这种级别的美女，而且一下子还就是4个。不过唐三、戴沐白、奥斯卡等人气宇轩昂，一看就不是普通人，这些守门的士兵也只能暗暗吞咽着口水。 这什么味道？怪怪的。 各位是第一次来瀚海城吧？你们闻到的是大海的味道。我们瀚海城西边就是美丽的大海，海风吹拂，自然会有咸腥的气味传过来。 众人恍然，此时例行检查已经结束，他们携带的物品都在魂导器中，自然不会被查出什么。谢过那位解释的士兵，他们不再上马车，直接步行入城。穿过城墙进入瀚海城内，那咸腥的气息更加浓郁了几分。史莱克七怪通过观察发现，这瀚海城人和内陆人还是有些区别的。这里的人普遍身材要矮小一些，而且皮肤也要比内陆人黑上一些。他们进入城内受到了瀚海城人的注意，主要原因就在4个女孩子身上。她们实在是太漂亮了， 所过之处回头率几乎是百分之百。 这样下去可不行。竹青、蓉蓉、香香，你们和小五还是回马车上吧。 让他们看就是了，这有什么？ 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海神岛，不要节外生枝。虽然这里地处偏远，但应该也有武魂殿的分店存在，我们的行踪必须要保密，尤其是对武魂殿。 四人上了马车后果然要好多了。唐三戴沐白奥斯卡的外形虽然在男人之中也是出类拔萃的，但男人总不会有女人那样的吸引力，周围关注他们的人自然就变少了很多。简单商量了一下，众人决定在瀚海城内先住上两天，一个是因为旅途劳顿休整一下，其次也是做出一些出海之前的准备工作。他们在城内偏西的地区找到了一家普通旅店住了下来。赶车的车夫宁天本来准备就回了，但唐三还是挽留他多住一天，一路劳顿休息休息再走还是有必要的。开房间入住时出现了一个小插曲，戴沐白强烈要求和朱竹清一间，显然这家伙早就没干好事。朱竹清虽然脸色微红，但也并没有反对。奥斯卡也想趁机舔着脸和宁荣荣混到一间，却被宁荣荣红着脸一脚踢了出来，理由很简单，他要陪小五睡。这一下住起来就出现问题了，戴沐白和朱竹清一间，小五和宁荣荣一间，唐三和奥斯卡一间，这都没问题。但问题就出现在了马红俊和白沉香身上，按照前面这么安排的话，那么就是他们两个住最后那一间房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